呼吸里听这笑话不回家，沿路有雨哪怕坚定信心，别让爱停下。乘着他的笑声，他眼睛仿似星，留下最美处境，心动已经渐透露分明呀。 好似真，好似假，好似完全自动化。究竟系有啲眼花，抑或我已经升华？有啲好奇，呢种趣味令我哋都想飞起，静待了紧急，静待你想起，感性自己不自觉地，闯嚟冲出天与地，身手有空气，生命之旅我愿去，同你一齐会有新嘅。 呼吸里听这笑话不回家，沿路有雨哪怕坚定信心，别让爱停下。笑声，他眼睛仿似星，留下最美处境，心动已经渐透露分明。眼内紫色天空闪出清风，有光雪跳动，唯独对你发梢稍有动容，梦幻里暗涌，别让思忆最终快乐舞动，心跳亦欠奉，像是不可意料，思想对调快进入高潮。